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我们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晴，西北风4-5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2到-4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总体来看，明天白天的天气晴朗，能见度比较好，风力逐渐减小，比较适宜您交通出行。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来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这个时间段的市区车流量上升比较明显。环路方面，目前东西二环的北段、东西三环的北段都是南北双向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东西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北二环、北三环东西双向持续车多，南三环分钟寺桥到万方桥内环方向也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时间17: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还有东华大学。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您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热线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2018年的艺考生们已经是进入到了全面冲刺的阶段，为此呢，教育面对面联合北京教育考试院从元月2号开始特别推出了2018北京艺考大型直播咨询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每天晚上的5:30到7:00，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将近30所的高校招办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第一时间发布并解读各校今年的艺考招录政策，并且实时回答考生和家长的提问，指导考生合理选择和报考。那么由此呢，2018年北京高招的第一幕也是由此拉开了。那么大家呢，想要关注我们2018艺考面对面的详细排期，您可以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另外呢就是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那么您也可以在官方微信当中，在节目进行当中实时的提出关注的问题，我们也会把这些问题交给现场的直播嘉宾老师，请他们为您做一个实时的回复。另外呢，我们呢每天在早间的7:00到7:30还有半个小时的精编重播版，另外还可以登录 www.rbc.cn 北京广播网进行我们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30，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和东华大学。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现场的啊只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另外中国美术学院和东华大学因为学校不在北京地区啊，我们只能过一会儿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两所学校的招办主任为大家进行两校今年的艺考招生政策的解读了。来，那么首先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招办副主任张亮主任。张主任你好。 嗯，你好。 嗯，再给大家介绍学校的教务员方梦瑶老师。方老师您好。 嗯，你好。 嗯，欢迎两位今天做客节目。大家呢有问题欢迎您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呢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啊。之前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在昨天的时候针对咱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就提出了很多相关的问题了，过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把这些问题提给我们现场的两位老师。好的，首先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先走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1956年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99年并入清华大学。学院学科结构完整，教学科研和工艺实验条件完备，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连续两次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全球60所最佳设计院校之一。学院现设有10个系和1个基础教研室，涵盖25个本科专业方向，具有艺术学门类中设计学、美术学和艺术学理论3个一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在2017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院的设计学被评为 A+，艺术学理论和美术学被评为 A+。2017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艺术设计学科位列第25名。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由活跃在国内外学科前沿的艺术家、设计师和学者组成的富有影响力的师资队伍。目前全职专业教师190人，教授69人，副教授98人，其中博士生导师91人。学院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及地区的62所知名院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每年引进数10位国际和国内专家和著名学者进行课程讲授。学院实行本科优秀毕业生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制度，每届近30%的毕业生直接攻读本校硕士研究生。学院历届毕业生素质优良，受到了社会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 好了，那么这个是我们对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个介绍啊。那么这个学校真的是不用过多的去赘述了啊，都是很多艺术生特别是美术生啊梦寐以求的一所高校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那个张亮主任还有我们的方梦瑶老师给大家来解读今年我们的艺考招录政策啊。我们之前呢很多的听众朋友比如说这个阿亚啊上来就问说今年我们这个一共是招生有多少人呀啊这样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今年我们的一个总体的招生计划，还有所涉及到的相关的专业。 嗯， 来张主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招生办的副主任张亮。那现在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学院的招生计划。今年的招生计划其实和往年是一样的，全国招生，招生人数是240人，其中呢，设计学类170人，美术学类55人，艺术史论专业15人。 总的招生计划，这个您得算一下，一共是多少人？ 240人 啊。那么今年在这个专业上面有什么样的调整没有？ 我们呢今年招生的专业呢因为我们学院有一些招生专业是隔年招的，所以呢去年有四个招生专业今年不招，那么另外四个招生专业需要招生，也就是设计学类中的产品设计、交通工具造型设计、工艺美术的纤维是艺术、工艺美术的玻璃艺术和美术学类中的绘画、版画这四个专业今年要招生。 这个等于这些专业是隔年招的， 对，隔年招生。 今年呢，刚才张主任讲的这四个专业呢，今年开始招生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对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刚才我也说了，我说实际上对于这个学校介绍真的不用过多的赘述，是很多的美术考生的一个梦想之地啊。那么如果还要是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这个本身的这些专业的特点和特色的话，您会怎么样会给大家推荐我们这个学校啊？ 我觉得我们学院这个每一个专业都很有特色，所以我也不太好厚此薄彼哈。我先整体介绍一下。今年呢，我们那个2017年教育部有一个第四轮学科评估，在这个学科评估中呢，我们学院的设计学被评为 A 加，艺术学理论和美术学被评为 A 减。就是我们招生的这个设计学类、美术学类和艺术史论，在这个整个这个学科地位上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呢，今年呢，我就先介绍一下这个轮招增加的这几个专业，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产品设计、交通工具造型设计，那这个专业方向呢，它是在我们学院的工业设计系培养。那工业设计系呢，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工业设计专业院系之一，就是我们的工业设计系是历史悠久的一个系。那工业设计学科呢，也多次被美国的商业周刊评为世界最佳60个设计学科。那我们的工业设计系以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为学科目标，在教学中很注重培养学生成为这个专业领域视野宽广的专家，有创新精神的团队领导者和管理者。那每年呢，工业设计系都会有同学到这个国外著名的设计院校进行交换学习。那就这个说的这个专业方向呢，交通工具设计这个方向呢，就是旨在培养能够胜任交通工具概念设计、汽车外形与内饰造型设计的高级职业人才。培养出来的这些学生呢，从事交通工具造型设计。那我们工业设计系培养出来的这些同学呢，在各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表现出很强的专业整合和适应能力。他们现在有一些毕业生在奔驰公司、波音公司、微软，包括那个 LG、三星，很多这些知名的公司都有我们这个工业系培养出来的学生。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同学进入到我们民族企业当中啊，是吧？ 就是现在这个阿里巴巴、海信、华为都有我们的这个毕业生， 是吧？包括我们国产汽车这个外观造型设计啊，是不是也能打造 更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走上这样的岗位？ 是的啊，这是产品设计啊，这个专业。 对。然后呢，工艺美术纤维艺术和工艺美术玻璃艺术这两个专业呢，都是在我们学院的工艺美术系进行培养。那工艺美术系呢，它的教学特点就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合现代艺术设计的理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原创能力的艺术创作人才与工艺美术设计的引领性人才。那玻璃艺术专业呢，成立于2000年，是国内第一个系统开展玻璃艺术教学与研究的科研单位，现在具有本科、硕士和博士的授予权，打造了国际艺术玻璃艺术展和等知名的学术品牌和国际交流平台。而且呢，我们这个玻璃艺术专业有很多很专业的实验室，比如说窑制玻璃、吹制玻璃、灯工玻璃、平板装饰玻璃等等，就是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品质层次都是很好的。本科毕业生呢，有很多都是到国内外的知名艺术院校深造，然后在或者呢还是在相关的这个企业从事设计或者管理工作。同样呢，纤维艺术专业也是国内成立很早的这样的一个专业，1999年的时候成立的，是国内第一个形成本科、硕士、博士系统教育的科研单位。那我们有一个著名的品牌，从洛桑到北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现在已经是世界比较知名的纤维艺术展。 啊，中国当代行为艺术，世界巡展等这样的一些知名的学术品牌。那行为艺术专业具有国内一流国际水准的教学环境和条件，拥有300平米的行为艺术实验室，也是设备非常齐全的啊。那这个专业呢，现在的毕业生也是大多数都是在国内外艺术院校深造， 继续深造， 对，继续深造。而且呢，他有那些另外一些工作的同学呢，也是相关企业的设计啊，或者是研究机构。 我发现好像很多这个同学实际上学完了之后并不急于走出校门去参加工作， 是的， 是吧？包括我们今天来的方梦瑶老师，实际上也是从学校毕业之后， 对， 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正要计划回自己的母校再继续读研， 对，继续攻读研究生。 对，你之前学的是哪个专业？ 我之前学习的是陶瓷艺术设计。 陶瓷艺术设计，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母校，你肯定得要夸夸自己的母校。如果让你说说自己母校，你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和特色是什么？吸引你的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从小上清华北大就是每个中国孩子的梦想。 那肯定的啊。 然后我之所以选择清华美院，是因为它，我觉得它综合实力是挺强的。它可以不仅有美术学院，并且我们在本科培养阶段呢，是跟清华大学其他的像工科或者是社工科一起的同学一起上课，所以会有很多交叉学科和多元视角，这样更有利于培养大家的那个激发大家创作灵感。这样从多角度的来进行创作的话，对自己今后的各个方面的知识的汲取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因为背靠着清华大学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这么好的资源，是吧？我们自己作为这个其中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肯定也能够去享受到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的，是吧？ 因为艺术与科学也不分家。 是，然后其实同样有一个问题，还想这个请教一下张主任啊，您看我们在这个设计学类、美术学类。还有一个大家别忽略啊，艺术史论。 对， 这个专业是不是每年竞争会更激烈一点啊？ 这个专业呢，竞争还是挺激烈的。应该说我们这三个专业竞争都很激烈 ，是吧？ 对，竞争都很激烈。 但实际上呢，因为艺术史论呢，我想会有很多想实现自己清华梦想的同学们，它算是一个取钱救国的一个好的方法。当然前提呢，你肯定要参加的这个学校的艺术类的专业的考试，这一关你肯定是要过的啊。而过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请张主任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各个学科类别，它在这个录取的时候都是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听众呢，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过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另外呢，我们这个微信网友江腾康啊，这个看看张主任，您简单给介绍一下就可以。他说，每年报考咱们清美的北京生源大概会有多少人？这大概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应该每年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感觉可能有1000上下。 每年的这个人数的话，也会再有一个 会有一个 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像刚才您讲的，实际上每个专业竞争都特别的激烈， 是吧？ 啊， 对。 当然了，设计方向和美术方向分别录取多少人？过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再做详细的介绍啊。您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览北京即日

这个专业当中唯一的一个我可以去问一下张主任，这个录取咱们去年的最低分是多少啊？ 去年北京市的录取的最低分是649分。 649。 对。 哎呀，这个分数其实也不低了。当然了，如果你要是相对于清华大学其他统招专业来讲，那这个分数其实还是稍稍低一点的，因为我如果我没记错，应该2017年在北京清华录取的文科应该是668，应该是在668分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你考这个专业是一个曲线救国的一个好的方法啊。当然前提也是你需要通过学校的艺术类考试， 还要热爱艺术， 还要热爱艺术，对， 一生从事的事业还是要热爱。 是的啊，好，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有听众朋友呢，也在就是关注这个加分的情况啊，就是这个加分我们认不认啊？比如计算综合成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文化分是按裸分算还是包含加分的呀？ 清华大学呢是有一个每年都会有一个统一的招生章程，招生章程里面会对加分政策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和规定。我们学院呢实际上就是按照清华大学的招生章程的加分政策来执行。那原则上呢，对各省市区招生主管部门给予考生的这个政策性加分呢，按照以前是原则上是认可的啊。然后呢，但是它有一些其他的详细规定，比如说不累加，不超过多少分，或者说是那个取最高分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2018年的清华大学招生章程尚未出台，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还可以稍等等， 基本上得等到差不多4月份或者5月初吧， 那个才是今年的权威的这个文件，我们都会按那个执行。 好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加分的。当然了，这个是关于你的这个文化课当中的一些个加分。 对， 我们在专业课当中，如果你的校考的专业课排名比较靠前，是不是也有自己本身的加分的优惠？ 对，我们会奖励优秀，鼓励优秀， 是吧？ 对，那就是对于报考我们学院设计学和美术学类的考生，如果专业的单科成绩前3名，会给予5分的加分。那这个分呢，会计入专业课总成绩。 计入专业课的总成绩。 对 啊，另外还有一个很优惠的条件，这也之前一直实行多年了，就是专业课的成绩保留1年。 对，是的， 是吧？这个什么样的同学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 我们学院呢是有专业课成绩保留1年的这样的规定，也就是说，设计学类专业课全国排名前10，或者是美术学类专业，全国排名前3的考生，如果文化课成绩没有达到我们学院当年的录取标准，我们学院会对他的专业成绩保留1年。也就是说第二年报考我院的时候可以免专业考试，但是他仍然需要参加所在省的美术统考，拿到自己的这个高考的这个通行证，之后我们采用去年的那个成绩。 按照去年的成绩然后再重新计算这个排队， 对，相当于专业成绩还是采用去年的。 明白了。当然如果你要说想再考一次，学校也不拒绝，对吗？ 对呀， 是可 以正常报考， 可以正常报考。 对， 然后如果考完了之后这分数感觉比前一年这分数还要高， 那这个如果说您选择了再次报考，就相当于放弃了前边保存的这个保持成绩的这个权利。 明白了。 而且呢，不是说你考到了前10名就自动有具有这个保留成绩的这种权利，而是您要当年的9月份考生本人向我们招生办提出申请，审核通过之后办理了相关手续才会保留成绩。 明白了啊，这个不是自动生成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别错失这样的好机会。9月份的时候，如果今年咱们没考上啊，9月份的时候您真达到这个要求了，记得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 对，是的。 好，那么我们的学校的这个网上报名工作已经开始了。 是的。 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年在这个报考过程当中，结合着往年报考的一些个经验吧，张主任会给大家做一些什么样的小的提醒？ 嗯，好的，那我简要说一下我们这个报名的情况。首先呢，我们学院今年的报名还是采取网上报名、网上交费、现场确认的这样的方式，那不接受现场再继续报名了。那今年的报名时间是1月9号到2月6号，一共29天。在这个报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学院采用的还是在清华大学本科招生网上进行报名，和其他的美术学院可能还是略有差异的。再有呢，就是我们报名截止之后要在2月22号和23号到相应考区的现场确认地点进行现场确认，一定要考生本人去哦，其他人不能够代办。 好。 然后我们的考试时间是2月25号全天，全国统一都是在这一天。需要提醒北京考生的是，我们在北京呢设立了三个考点，但是现场确认地点只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请那个北京考区的考生都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去进行现场确认。 如果咱们北京地区的考生在这个网报当中没有选到北京地区的考点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确实是北京的考位非常有限，为了方便那个北京的考生呢，我们会在报名的过程之中通过审核北京考生的美术联考证和身份证等一些证件，确认了北京考生的身份再进行调整。 好的。这是张主任给大家做的报考过程当中的一些个提示和提醒，请大家一定要这个认真记录啊，一定要记在心上。现在呢已经开始进行网上报名了，千万不要错过。好，那么下边呢有一些问题呢，当然是一些入校之后的问题了，也得是要请教一下今天的两位老师。比如说我们的艺术类专业同学转专业的政策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几个大类当中，比如设计学类、美术学类啊，至少是这个两个大类当中彼此之间相互之间转专业。 关于转专业这一点，我需要跟各位考生明确的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凡是按照艺术类专业录取的学生，入学之后是不能够转入非艺术类专业的。也就是说，您考到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您不可能转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没错，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对，需要明确的。其次呢，报考我们学院的考生，设计学类和美术学类在录取并入学之后，可以根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及应该说是可以根据清华大学以及美术学院的相关规定进行转系。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定的流程，比如说面试，比如说笔试，这些就是入学之后可以进行选择的。 这一般的什么时候可以提出这个申请？ 在大一和大二都有机会提出转系申请。 每个人的话是不是只有一回？ 对， 是吧？你不能 要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啊！而且转的话也会设置一些个这个门槛和条件。 对，是的。 好，那么这是转专业，对于我们同学的这个升学啊，以及未来这个出国国际交流这方面呢，是不是方老师可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介绍？你作为这个清华美院曾经培养出来的优秀的学生，在这方面肯定会有很多的感受啊。先说这个升学吧，就是我们学校这个一般的同学们在本科毕业之后，是不是会有很大一部分同学会继续选择深造？ 对，大部分同学都会选择继续深造，不管是他们继续攻读研究生，或者是申请出国攻读研究生，一般都希望继续能深造，增强自己的那个实力。然后像硕士的话，他们可能选择就业的或者是创业的比例再相对高一点。 一般我们的同学在这个就业的方向上，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就业好不好？就业还有， 一般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好一些的。像，设计类的，它像一些像国企、大型的设计公司，还有华为这些，刚刚张主任也介绍了一些大型的设计公司都可以，选择去就业。然后包括到一些国外的一些企业也是可以的。 就业，每年这个我们这边同学的就业有没有相关的统计？大概会 就业成功率会能够达到多少？ 嗯，我们从统计数据上来看，这些年我们的那个就业率都是100%啊。然后呢，在这100%里面，大约有50%的同学会是选择深造，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然后剩下50%的同学呢，就会是到各行业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 哦，对，艺术类专业自主创业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这个国际交流方面，这个方老师在学校期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没有？ 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多，它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清华美院本身自身有一些相关于艺术类的一些交流的项目，有根据各自的院系的特点不同去的，比如说国家也不一样，有像米兰理工这些学校。然后呢，除此之外，清华大学依托这个大学本身，它有一些其他的和其他院系相结合的一些出国交流的实践呀、项目这些，去各个国家，欧洲呀、非洲啊，像最近一带一路的这些热门的国家都会有很多的交流项目，并且都有国家都有学校的资金支持，都是可以自主申请的。 好，好的。那么我们因为今天的三所学校啊，大家对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还会有一些提问的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还可以给大家挤出一些时间回答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抓紧时间啊，马上要这个请进中国美术学院了，我们也是先和大家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创立于1928年，是国内学科最完备、规模最齐整的第一所国立高等美术院校。学院目前形成了多层次的办学格局，根据学科布局、学科结构和专业发展需要，提出打造视觉艺术东方学，深化院系结构调整，强化学科发展根基，形成了五学科实加学院格局。围绕学院发展的特色、优势和定位，聚焦国家需求和文化使命，战略性地提出了六优建设目标以及新宣言、新乡土、新国际、新动力的四新突破策略，优化学术体系建设，明确建设内容和重点任务，推出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被列为全国重点学科，美术学、设计学、艺术学理论、建筑学等四个学科被列为浙江省一流学科。目前学院已设有美术学、设计学、艺术学理论三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在校学生9000余人，教职工约1000人。中国美术学院秉承行健、居敬、会通、履远的校训，倡导多元互动、和而不同的学术思想，营造品学通、艺理通、古今通、中外通的人才培养环境，培养具有基础理论素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德艺双馨优秀人才，担负起引领中国当代美术发展方向的责任。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通中国美术学院的招办主任李都金主任。李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那么李主任呢，现在又是在西祖湖畔跟北京的听众朋友们打招呼。好，那么李主任，那么今年呢，也请您给我们北京的考生啊，介绍一下学校今年的这个招生的情况吧。首先呢，也是先给大家来发布一下，今年我们学校在这个招生计划，还有这个招生专业上有什么样的调整变化吗？ 嗯，招生计划呢，我们这几年基本上保持平稳。那么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也跟去年一样，就是1621名。但是呢，就这个招生计划的里面的分布呢做了一些调整，就是原来呢是我们有三个校区，就杭州是两个校区，就是一个是我们西湖边的南山校区，还有我们象山校区，就两个非常漂亮的校区。另外呢还有我们上海设计学院，就是原来我们三个校区。那么今年呢，就是根据浙江省政府的规划呢，就是我们在杭州又新设了一个校区，我们在那个良渚文化村就是新设了一个校区，就划了458亩一个新的校区，那么马上开工建设。 嗯， 那呢就是我们美院的整体的结构呢，现在就是有四个校区。那么这四个校区呢，就今年我们做了一个招生计划上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对上海设计学院的招生进行本科进行停招，然后我们启动了杭州良渚校区的一个招生，所以呢，就接下去2018年进来的学生呢，就全部在我们杭州入学，这就是对招生计划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 嗯， 那么 另外呢，就是专业上面呢，就基本上我们前面的这个南山校区跟我们象山校区呢，基本上保持平稳，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就是我们良渚作为一个新的校区呢，那么它的整个建设规划上，它也希望一个叫创新设计学。那么就是现在也特别强调，就是我们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包括我们现在这三位一体是浙江省三位一体是招了工业设计，然后就希望能够那个校区建设成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有创新能力的一个校区。那么我们整个想法呢，就是那边的专业，包括整个教学，把上海设计学院的原来的就是375名计划，今年全部用到杭州的良渚校区的一个招生。那么那边呢，就是今后，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跨界的人才，就是艺术跟科技的结合，然后创新创业能力，这些学生的能力会非常强。所以我们在整个课程设置、专业结构各方面的各架上呢，都特别强调了，就是我们艺术跟科技的结合。然后我们也会就是人工智能啊各方面，就是希望能够就是跟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一些大学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互动跟合作，那么让艺术跟科技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然后创造出更新更好的一些人才。 创新科技是这个艺术和科技相结合的这个专业的培养方向，都会在我们的这个一些个艺术学的门类当中得以体现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对， 而且呢，刚才呢，李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那么今年在这个招生计划上的调整，实际上是因为这个不同校区之间调整的这个招生的计划数而已。 对，总的规模还是跟去年保持平稳， 1621名。好，我们这现在呢，有这个北京的考生朋友啊，在问，就是每年我们中国美术学院在北京招收的这个学生大概能够有多少啊？ 北京呢，就是我们以前前几年是比较少，然后这几年就是已经越来越多了，去年好像将近有20多个吧。反正就是整个就整个北京的考生，因为北京有个习惯，有些学生他不太愿意跑出来，都喜欢留在北京，那么北京高校比较多。那么就是这几年我们就是整个北京录取的考生也呈一个上升趋势，虽然总数量还不是很多，但是这几年也我们明显的感觉到，比方说那个复旦大学叫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啊，然后中央农业附中啊等一些比较好的北京的一些好的学校，很多学生呢也开始就是被我们学校录取，所以这几年就是整个就是录取的人数一直在上升的一个趋势。 北京的考生录取人数，报考的人数也在增多，录取的人数呢也是在增加的。那么在这个涉及到的专业当中，北京的考生一般会更多的倾向于咱们学校的哪些专业呢？ 北京的考生倾向于我们学校比较多的还是造型类专业，就是纯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纯艺术类，就是最早的时候那种概念，就是国画、书法、油画、版画、雕塑等一些，就是纯绘画为主体的一些专业。因为反正就是这次刚刚就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里面，就是我们美术学学科也是列为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学科。那么中国美术学院呢，它的绘画包括它的国画书法肯定是在中国包括在世界上是属第排第一的，也是最强的。那么就是说它的纯艺术绘画的这些专业呢，其实就是说在中国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呢，就是北京考生呢，他也是比较向往与倾向于就是说中国美术学院的纯艺术类的这一块的考生。这个报考。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玲玲啊，他呢想问一下李主任，我们学校这个招生就是专业招生的这个招生计划做分省计划吗？ 我们不做分省计划，我们所有的专业都是全国统一排名，统一录取。也就是说北京如果今年学生考得比较好的话，那么就是可能会录取的更多，如果考得都很差的话，那么可能录取的少。我们是全国各不做分省计划，全国打通统一排名。 好，李主任，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进入到半点广告了，所以呢也请您不要挂断电话，我们在接下来时间段当中呢再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录取的原则，还有一些个报考的条件要求以及注意事项，好吧？ 好的，那么过一会儿见。哎，好，那么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有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呢还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问留言。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晴，北风三四级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总体来看，明天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比较好，风力减小，比较适宜您交通出行。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五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和东华大学。大家有问题欢迎您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电话连通中国美术学院的招办主任李图金主任。李主任您还在线吗？ 你好。 好的。好，那么我们在这个半点当中啊，又有听众朋友提出这个问题了啊，比如说这个微信网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李主任，这个我是2020年的考生啊，还比较早，他说请问咱们中国美术学院是不是有计划在未来两年之内在北京设立校考的考点呀？有计划吗？ 对，北京我们原来是有考点的，但是呢后来呢，因为北京市教育考试的规定就是说北京市的考点只能是北京市的考生报考，就是说不接受外省的考生来报考，所以呢就是我们两年前吧，两年前撤掉北京的一个考点，因为只有限制北京市的考生报考，那么就是说这个点呢就是每天报考人数可能就不会特别的 就会少了，对，是吧？好的，那么这个呢也请大家这个理解吧。其实离咱北京比较近的呢像郑州考点啊，其实如果你要是坐高铁到郑州去的话也不过就是三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其实路程也还可以。好的，那么关于这个今年的报考啊，李主任有什么要这个要提示大家的吗？ 今年的报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招生简章呢是前一段时间也发布了，今年的整个网上报名时间呢是在1月7号到1月18号，那么是在这个期间总共是12天的一个报名时间，那么就是从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我们整个报名人数已经差不多快6万了，所以这个数字也非常可怕。那么就是我们包括我们成都考点跟深圳考点基本上报满了，可能就几乎就关掉了。那么就杭州考点呢，可能后面还有，因为还有差不多八天的时间嘛，就是杭州考点呢还是跟郑州考点这两个考点呢可能还可以报考，所以呢就是今年我这两年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艺考生呢又开始越来越火爆了。 对， 去年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量6万5的一个报考数，那么今年我们估计有可能也会突破6万5到7万左右的一个报考人数，因为我们今年我们撤掉了沈阳考点，然后呢是成都考点呢，现在我们基本上大部分所以已经关闭报考了，然后深圳考点呢也基本上大部分专业都满了，已经停止报名了，所以对杭州考点还可以报一些，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有些学生真的就说热衷于报考中国美术学院的话，就是还是提早报名，因为我们第一天就是7号一天通的话，第一天就报了28000多，所以有些学生还是都是非常的火爆， 是是， 所以就是一个是报名时候能够提前的话尽量提前报名，到后面系统关了就没办法， 是的， 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是按大类招生了，所以报考呢还是比较容易，就是我们按照几个大类，造型艺术类、设计艺术类、图像媒体艺术类、建筑学类，还有良渚校区的设计艺术，所以就是五个大块了，所以现在学生在报考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的，非常方便，所以就是我们学生在入学之后呢，我们也是按照两段式教学，就是说按照大类进来的学生录取，然后经过一年的基础部学习以后，然后到一年这级的期末，然后他自己再来选择像自己喜欢的了解的专业，所以就是说在报名方面还是比较容易的，没什么问题的。 报名上面比较容易了啊，入学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去这个进一步的细化自己的专业啊。但是刚才您说这个人数的话，也确实真的惊到大家了，这个报名时间还这个不算过半的，已经报名有6万多人了，所以可见这个竞争的激烈的程度啊。那接下来呢，再请李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录取的规则吧。啊，我们在这个录取的规则上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录取？ 对，录取呢是现在以前呢，我们是大家就是两年之前我们的录取方式，因为我觉得还是也是比较科学，但现在呢，因为根据教育部规定呢，就同一个专业必须按照同一种录取办法录取，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基本上打通了，就说大部分专业的它的录取办法就是按照综合分录取，就专业在60%，文化在40%，然后最后按6:4的一个比例折合成一个综合分来进行录取。那么我们建筑学专业呢跟那个艺术学理论这两个专业呢是这样，就专业合格按照高考文化课来录取，就是现在我们录取方式呢就这么两个大类啊，基本上都比较简单，也是啊，比较统一。 建筑学类和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是按高考文化课的总分排名从高到低录取啊，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要达到学校这个校考的这个合格，专业合格啊，是吧？其他的专业呢是有一个这个综合分的一个折算的公式的，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中国美术学院的招生简章，上面也写得很清楚啊。好，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呢只能请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了。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可以登录中国美术学院的官方网站，我们去了解到相关的内容。那这样，李主任给大家留一个咨询联系电话，好不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招办的电话。您请讲。 对，这里呢就是大家可以拨打就是中国美术学院招生办公室的电话0571-8716-4630，0571-8716-4630。另外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招生网站，因为现在很多信息呢都会在招生网上公告， 对， 所以就是这样多关注一下招生网上的各种公告各种信息。 好，那么非常感谢李都金主任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 哎，再见 啊，对啊。 教育面对面，每晚五点半 ，FM 107.3，越聆听越成长。 东华大学地处上海，创建于1951年，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国家双一流建设院校。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现有一个博士点和三个硕士点，学院下设服装设计与工程系、服装艺术设计系、视觉传达系、环境设计系、产品设计系、表演系、中日合作项目部、艺术学理论部、美术学部和实验中心。东华大学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于201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设计学类中外合作办学、服装设计中英合作和设计学类中外合作办学、环艺设计中英合作两个本科专业是经教育部批准，由东华大学与爱丁堡大学合作创办的国际合作学历教育项目，是东华大学重点建设的时尚教育平台之一。此外，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还与英国伦敦艺术大学、伦敦时尚学院、美国纽约时装技术学院等多家时尚教育顶级院校达成了国际合作办学意向，引进国际一流教育体系，汇聚国际一流师资，缔造国际一流时尚创意学科，培养国际一流时尚创意人才。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东华大学的招办副主任吴清老师。吴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好，感谢吴清主任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给大家介绍东华大学今年的艺考招生政策啊。首先呢，我们也是先请吴主任发布一下今年我们的艺术类招生所涉及到的专业有哪些，我们的招生计划又有多少。 我们今年呢是面向全国招生的是522名，比去年呢多了4名，基本上是跟去年的计划来的。我们的招生的专业呢包括美术类的9个专业，有服装与服饰设计，设计学类的中日合作的服装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艺术与科技，还有设计学类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服装设计的中英合作专业，还有设计学类的中外合作办学的环境设计中英合作专业。 嗯， 除了这个美术类的专业之外呢，我们还有表演，有2个专业，一个是影视表演，还有是服装表演。 嗯， 这样的。 这是今年在这个专业的设置上啊，今年专业上面有调整吗？ 专业上面没有调整。 嗯， 但是专业计划上面就是中英合作的创意学院的2个专业分别增加了2个计划。 嗯。一共也就是说全这个所有专业的总的招生计划多了4个人嘛。 对的， 啊， 对 啊。那么一般的这个我们北京的考生啊，其实还是同样的问题想问你一下，一般北京的考生考咱们东华大学会一般的专注于哪些专业呢？ 这个呢就是根据每年报考的学生的聚焦点及兴趣爱好啊，都会有所不同的。关注的热点，北京的考生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地区的特点，基本上他的热点和关注专业这全国来说都是一样的。 嗯，那咱们学校因为我看了一下，在诸多这个专业当中啊，有很多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比如说我们的服装设计中英合作啊，环艺设计中英合作呀，像这些专业，其实前几年呢，像中英中日合作的这些个合作项目呢，已经在招生了。那么这些专业它自己本身的特点是什么？在这个报考的时候，对于学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门槛吗？ 是这样的，就是像中日合作项目呢，是我们学校和日本文化学院合作的一个教育部的那个全日制的那个学历教育项目。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教学计划和课程的教学大纲呢，都是由中日双方共同来制定的。它呢是比较注重于服装专业教学的实操的这个环节，它是它的特色。然后中日合作办学这一个专业呢，在2012年评为了上海市的首届的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么这个办学的特点来看呢，它主要是以成衣市场为主的，为主要培养目标的这样的课程定位，所以它比较强调学生的实操性、原创性和国际化的视野。 那么从招生来看，这个专业的招生没有特殊要求，主要的课程就是分为国内国外两个部分。他在国内学习三年以后，然后根据日本文化学院的要求，学生的日语要达到标准日本语考试一级以上，就可以去日本学习一年。 嗯， 详细的介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简章和他的专业介绍。 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是我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就要选择呢，还是我们入校之后还可以再做选择？ 没有，他是志愿填报的时候要选好你是选中外合作办学还是普通的那个专业。 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在这个往年的录取的这个分数上，会不会比其他的这个普通的专业会高出一点呢？ 从这几年来看，应该是都差不多的。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对。 嗯， 还是比较平衡的。这两年呢，就是中英合作的这个两个专业，就是和爱丁堡艺术学院合作两个专业的这个分数呢，有上升的那个趋势。 中英项目啊。 中英项目，对。 好。大家呢要关注一下啊，所以呢大家的这个成绩上还是要这个继续努力多考一些分数的话。 那个中英项目呢，它对我们学生的外语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它要求就是英语单科的成绩不能低于90分，普通的美术类的其他的专业我们的英语单科成绩是要求不能低于70分，然后中日合作的这个项目英语没有要求。 好，这是几个专业合作办学的项目啊，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下边呢，我们请吴主任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校考的情况吧。今年我们在这个校考的形式上有调整吗？ 校考形式没有调整，还是跟往年是一样的。美术类的校考呢，它的科目还是三个科目：色彩、素描、基础设计。那么今年的校考呢，我们在全国的设了8个考点。其中那个北京的考生要考的话呢，他只有4个可以接受省外考生的报考的考点，就是沈阳、天津、杭州和成都。那么这个4个考点呢，就是可以接受外省的考生报名，全部是在阳光高考的那个特殊类招生的报名平台上面可以报考。 好，我们这有一位微信网友杨聪呢，想问一下吴主任，说我们的这个服装表演专业对于女生的身高限制是多少？1米60以上的可以报考吗？ 1米60浮表专业是不够的，我们要求的女生身高不低于1米72。 女生身高不低于1米72，对于这个男生有要求吗？ 我们浮表今年只限招女生， 只招女生， 对， 男生还不能报。 对的。 好的啊。好，那么这个是校考呢，大家可以这个参照往年的这个相关的情况，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调整和变化。那下边呢，我们和大家了解一下学校的这个录取的原则吧。我们在这个不同的专业设置的这个录取的标准和原则是一致的吗？ 美术类的原则它是按照综合分高低排名录取的，录取是分数优先的。表演的话是文化课要过省的那个相应省份的艺术类的本科的录取分数线，然后按照专业排名来进行录取。 艺术类的专业是按照美术类的是按照综合分排名，然后表演类的， 表演类是过文化课过那个录取 过线，然后按专业排名。 对。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随遇而安，想问一下这个吴主任，学校的这个招生计划做分省计划吗？分到北京的名额有多少？ 我们不做分省计划。 不做分省计划，那也就不涉及到说在北京会录取多少人啊。 对，不做分省计划。 对，主要是看你的这个综合的成绩，还有你的这个校考的成绩来去做决定了啊。 对。 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这个问题也要问您一下，我们学校对于这个加分啊是怎么来做认定的？ 我们专业课只认校考成绩，没有加分。然后文化课呢，是根据各省的招办投档的文化成绩来统计的，所以实际上面是没有什么加分。但是我们也有学校认可各个省区市的教育主管部门，如果规定的符合国家政策的加分，我们可以认可的。 其他的加分都没有。 造家木呢，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美术学类的这些专业当中啊，哪个专业相对来讲它的文化课的成绩要求会更高一点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吗？ 我们是按照综合分来看的，不是单纯的看那个文化课的那个成绩。那么近几年来看呢，就是综合分的计算的方式是专业校考的分，然后加上校考的总分除以文化总分再乘高考分，它有一个计算的公式。详情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招生简章上面有相应的计算的方法。 因为这个不太好给大家计算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结合了你的校考的这个分数。 对， 有可能你的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差一点，但是你的校考的这个分数要高的话，也是能够去补充一部分的。 是吧？ 好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学校发布的这个招生简章，现在在我们的官网当中都已经能够看到了啊，大家呢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另外呢也是请这个吴主任给大家在这个报考的环节当中啊，有一些什么样需要提醒我们的考生要做注意的吗？ 报考的环节上面呢有这样几个啊，一个是报名北京的考生呢，我刚刚已经讲了，可以在天津、沈阳、杭州、成都这四个校考的点通过登录阳光高考的这个平台来报名。那么这个四个点的考试的时间呢是1月31号，报名截止时间是20号，也没几天了。然后报考的条件呢，应该是考生要先要参加当地，如果属地有这个专业有统考的话，他就必须要先通过统考才有资格来报我们的那个校考。 也就是对于北京的考生，你先要过北京的联考，拿到合格证了。 对，只要这个专业有统考，他就必须要拿到校考的合格线，才可以有效报告我们的校考。 好， 那么从这个报考的时候要注意的呢，一个呢就是每个考生只能参加我校一次组织的校考，只能参加一次。然后呢就是志愿填报的时候呢，我们学校的校考呢还是要填报一个我们校考的填报志愿，那么你的所有的志愿都可以填，特别是北数类有九个专业志愿都可以填。那么如果你不填的话呢，我们就视为你放弃这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就是我们要到时候要发合格证的，就你不填的话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个专业的合格证。那么你高考填报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填报这个专业，录取的时候呢也不能够什么调剂啊什么都不可以。所以我们是建议你还是按照顺序填满九个专业，否则的话你少一个的话你就少了一个合格证。 对，明白啊。所以呢这一点大家这个是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艺术院校，这是学校自己，你还要本身要先填一个相关的。 所以呢我是建议就是考生报考的时候要详细仔细的阅读一下我们招生简章，还有就报名系统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提示的内容，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 逐字逐句的看清楚。 对。 当然在这个研读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可以咨询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招办啊。 对，我们有咨询电话。 好，那您给我们公布一下学校的咨询电话。 我们咨询电话有两个，我们上海的区号是021，然后是62373266，62379160。 好的，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进行相关的咨询。好了，那么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请这个吴主任呢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再次感谢吴主任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 谢谢。 主任， 好。 好，再见。 再见，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的直播节目当中。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先后介绍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还有东华大学啊，一期节目三个学校，已经给大家解读完了各校今年的艺考招生政策。最后呢还有两分多一点的时间啊，最后呢这个时间呢我们留给现场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张亮主任还有方老师啊。这个网上有听众朋友王丽娜想问您一下，说我们北京的考生在填报这个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将学校填报到这个第一志愿校吗？ 嗯， 这个有要求吗？ 是的。 嗯 嗯，因为这个北京的这个它的录取的方式啊，仍然是采取顺序志愿投档方式。那么生源就是部分生源报考数量比较充足的院校，往往第一志愿我们就会录满。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志愿是就没有机会了。按照往年我们的实际情况呢，在第一志愿就录满了。 所以基本上不会说出现大家会把清华美院填到下面这个志愿层面上面的啊，除非你会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当然呢，大家在填志愿的时候肯定要把自己最想去的学校你排在最前边。 对。 这样的话你录取的几率其实才是最高的。 对。而且要根据自己实际的这个成绩情况，因为高考是先发分后报志愿的。 对。好吧，那么今天呢时间确实非常紧张，那最后呢也请张主任给大家留一个咨询联系的电话吧。好吧，大家有问题呢我们可以拨打电话来向您咨询。来，有请。 我们美术学院招生办的咨询电话是 010-627-98170。 我们的这个有官方微信吗？ 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美术学院有微信。 美术学院官方微信。 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有官方微信。 就是你去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就可以了。 对，您可以在那个后台留言，他们也会转达到我们这一边。 好的。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张亮主任还有方梦瑶老师啊。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两所学校分别是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两所音乐类的高等学府啊，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将您的问题提前发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做详细的解答。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高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